还在为你停留。与灯火阑珊处，你是否也怀有一颗悸动的心？北京时间晚上八点正。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涿州市新发地一盒装西维陀甜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134978。 爸爸看，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耶！ 哇，自驾畅游、步行游览，还有龙车体验，安全快乐的动物奇趣之旅，就在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 爸爸，我们出发吧！ 买标志到汇金，南有汇金科曼，北有汇金德通，标志4008高端智能 SUV， 汇金值得信赖的汽车专家。 奥力健身升级改造开业了，提供健身、游泳、羽毛球等各类成人儿童培训，前100名立减现金。报名地址：长阳奥力新都会，电话53799898。 全新17款奇骏，7座智领 SUV， 征服未知挑战，出发，再上征途，焕然新生，智勇升级。4月6日，全国震撼上市，详询请到东风日产涿州专营店，电话。3669210，8年或16万公里质保， 8年或16万公里质保， 全新景逸 X5 提供8年或16万公里质保，买车安心，用车放心。6137-5130，东风风行，北京汉清，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有热度的知识分享平台。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疯狂见地以及一视联合财。我们非常开心的为大家邀请到了知密的创始人孙欣。 Hello， 大家好，我是知密的孙欣。 知密这个名字呢，我觉得它很符合现代女生的喜好。密这个字让人觉得暖洋洋的，然后知性的知。当时你们取名字的时候花了很长时间吗？ 还好还好，因为当时这个名字其实是我们前50位的这个伙伴们，我们共同取出来的。 前50位， 我一开始做知密的时候，把我身边有大概50-60位这样已经在创业的女性，把她们聚在了一起。然后当时我们说，给这个群体起一个什么样的名字，然后我们自己也想了很多，然后这个名字其实是其中的一位她说出来的，然后当时我们都觉得特别好， 全票通过， 全票通过，对。 所以一般人的创业呢，是先有想法，然后通过一段时间的运营之后呢，开始有了客户，而你是一上来就先有了你的粉丝，可以这么说，密友。 先有了天使用户吧。 先有了天使用户。孙欣的这个创业经历呢，听起来是水到渠成的那一种，算吗？ 对，我觉得其实可以这么说，就是我的创业其实比较典型。我觉得是代表了很多女性创业的一个规律吧。我觉得有很多的女性都是可能有一些前期的一些职场的经验。然后呢，在自己30岁左右的这么一个时间，然后特别想去实现一些自己一些发自内心的一些想法。那么这个时候可能经验也有，也具备了，然后这个也有一定的阅历，那么这个时候就去着手去实践一下。我觉得这是很多女性创业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心态， 人的范畴里面去找某种规律。这个规律有一直用到你今天对于知密的一个你们所有产品的把握当中吗？ 可以这么说，因为正如我刚才想说的啊，就是我总觉得我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女性创业者。所以呢，我在探寻大家的需求的时候，其实更多的也会思考我需要什么。因为我想我需要的大家一定会需要，然后我喜欢的在很多情况下其实我也发现也正是大家所喜欢的。所以我就经常去看自己吧。那我就发现人在创业的时候，其实我们最需要的就是 去寻找方法，因为无论我们之前从事的是什么事，那么创业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崭新的一件事情，那么就好像我们每个人都到了一个荒漠里一样，在这个里其实是没有人能告诉我们该怎么做的，因为我们做的事情大多数都是和这个过去不一样，而且呢也没有现成的模式去可以去复制和效仿，所以很多的时候就是自己在寻找一个创业的方法，所以我就觉得我需要，那么其实我身边的这些朋友们其实他们也都需要，就每个人其实都是带着很多的问题，带着很多的疑问，特别渴望别人的帮助，渴望别人的指导，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说是女性创业者一个最大的一个需求。 找到的这个方法里面有哪些现在成为了你自己比较热门的一个产品？ 因为在我们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样本量下面啊，其实女性创业者和男性是有很大的区别啊，我们不可否认确实有很大的区别。首先最大的区别就是女性的创业目的和目标其实和很多的男性是不太一样的。比如在我的身边，那么很多男性他创业的目标其实是希望在某一个细分行业里那么做成一个非常牛的公司或者甚至能够做成一个这个某一个行业里的小米那么但是对于女性来说呢，其实他对于规模也好对于这个公司是不是能够上市也好，他并没有那么大的追求，他更多希望的是做一件他喜欢的事情，并且这个事情是能够盈利的，能够有很好的这个现金流能够让自己的生活和事业都能够非常的平衡。 他们更多的认为过程会比较重要， 过程比较重要，然后自己是不是享受这个发展的每一步然后是不是自己在创造他想表达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很多女性创业在我们至少在知密的这个群体里，我会发现很多人都是通过产品在做自我表达，就是他们到了一定的这个时间点以后，他其实内心积累了很多他想表达的事儿，比如说我想做成一个不一样的小火锅的餐饮品牌那和别的餐饮有什么样的不同我想在这个产品里赋予什么样的理念等等其实这种情况非常的多所以每个人其实是可以说是他们很想创造一个美好的一种生活方式去想这个做自己的这个创业项目的所以这样不同的目标呢，就导致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很多重大的选择以及他对创业最在意和最享受的东西其实和男性会有一些区别的。很多人呢会认为女人非常感性，就你们就会把这个商业看得特别简单只会这个做你们想做的事儿而对这个钱呀或者是对一些这个宏大的一些商业的缺乏 标杆， 对，缺乏更大的一个目标感。其实呢在我们的社群里我会发现说只不过是女性她想要的是有区别的，那么她所侧重的选择和他的这个 有一些目标他根本不在某些女性创业者的菜单里，不是他 对 这个失去了那个方向，是因为那不是我要的， 没错。 所以就是说其实女性创业者在你目前的这个了解当中呢，你觉得他们很明确，他知道我要什么也知道我不要什么， 不能说都很明确但只是说我觉得女性是一个比较喜欢向内看的一个人群比如说外在的掌声外在说你很牛外在说哎呀你都是当代的马云，这些对他们其实并不是他们最渴望的我记得我有一个男性的一个朋友，他也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企业家，他就说过，他说哎，其实说到底男人创业最根本的希望是希望炫耀就是我炫耀我有多么大的领地我有多么大的品牌但是呢女性的这种希望又是不太一样的，那么女性呢可能更多的是希望这个事儿是我喜欢的然后这个节奏是让我舒服的然后这个发展的整个公司的状态是能让我感觉到被滋养和平衡的所以就像你刚才说的，为什么女性，我身边的女性很多她会更在意当下的一个现金流，会更在意说我这个公司不一定要很多人，不一定要很大，但是我 能 hold 得住这样的一个规模，其实是他会觉得他的内在是以保证的是一个非常平衡的一个节奏在做，这个让他非常的踏实，非常的舒服，而不是说这个一定要这个通过融资也好，通过 2VC 的方式也好，然后去把这个项目撑得非常大，但是如果这个项目的本质是能够撑到这么大，或者是他的内在状态非常好，当然是 OK 的哈。只是说只是单纯的去通过融资去做大规模，但是内核又让他感觉很虚弱的话，这是女性最不希望的一个状态。 所以相比之下呢，他这个时候很容易就有自己的取舍。 其实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知密其实最核心最核心的，我觉得是帮大家寻找方法和智慧。我觉得这是我们一直就像我们的 slogan 说，成长比成功更美丽哈。其实那就是什么叫成长呢？其实成长就是一个女性在做了这件事情之后，对自我的认知，对他人的认知，对商业的认知，甚至对美学的认知，其实都在一步一步的增长和发展的。那么这个时候她不仅是赚不赚钱的问题，而是她觉得自己真的是在创业过程中有非常大的一个成长。我觉得这是很多人看重的。所以呢，在知密的这个我们说产品线里面啊，其实有非常大的两块儿，一块呢就是围绕它的商业发展，就是事业发展，那么第二块呢就是它的内在成长。比如说啊，商业发展，那么这一块我们更多其实聚焦的是这个初创阶段，就是我们说这个创业3年以内的这样的一个人群。因为据我们的这个感知哈，就是其实这个阶段的人群的最核心的状态是活下去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他在商业上寻找方法，寻找这个生存的方法是非常非常对他非常重要的。而且这个时候呢，他们的触角都是打开的，希望通过不断的学习，然后去找到一些共鸣，碰撞出一些火花，那么可能给自己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去看待自己原有的一些商业问题。所以呢，我们会针对这样的人群呢去做很多知密的这个活动课程啊，包括游学。 个人觉得你会比较享受哪个模块？ 我都挺享受的。因为知密是一个特别享受人和人交往的一个组织，所以我们线下活动是非常多的，线下的活动课程游学我们特别乐于去做这些看似很重的一些这个线下的事情。因为我觉得人在创业的阶段真的是很孤独的，而且只有大家见面了才能深入的去了解对方的项目，然后见面以后，尤其是比如像一些课程或者游学，大家能够有几天的时间在一起，那种状态是非常好的。 你现在几乎100%的这个游学你都会去参与， 活动都会100%， 活动100%。那这样子的话，你怎么去平衡你的家庭以及你业余的这个自我时间，还有就是工作，你怎么去分配这些事情？ 刚做的时候，我觉得尤其是两年之前哈，就是这个创业两年的时候，人是不太会去平衡事业和家庭的。因为那个时候人的状态，初创期人的状态是一心扑在事业上啊。但是呢，越往后走就发现平衡太重要了，所以我那次跟大家说，我说今年是第四年了，真的第四年，我说是我对我个人的命题就是平衡年。而且呢，我们也越来越发现，其实并不在于你做的事儿有多少，并不在于这个量有多大，而是在于它是不是大家真正需要的，然后这个场景这个时间做这个事儿是否真的合适。就比如说我们的知密下午茶这个活动哈，我们每一次会请这个专业的一些人或者资深的女性创业者来分享，然后分享完之后大家有讨论，有头脑风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活动形式。那我们就把它放在平时的下午，周四的下午。我发现女性创业者其实平时的时间会比周末要更好自己掌控， 她基本上把周末的时间 都留给家人了， 要留给家人了， 对，都留给家人。所以你看，我也是在工作时间去完成这样的事儿，而且能够和认识很多的朋友去深入去了解他们的故事，我觉得就是一个特别好哈。然后呢， 游学呢，是因为我觉得我是第一是很享受和大家好几天在一起的这样一个过程，然后呢我也能更深入的去理解大家所以目前呢我大部分把目前的游学我都是一直跟着走的，因为每次的收获都太大了， 对， 每次这个游学我就觉得不光是我们去游学的人，还有我自己收获都特别特别大。 那你们这个之密的游学最长的时间是多少天？ 我们目前是做过我们比如说台湾游学、日本游学，这些一般都是在七天左右。 对， 但是到今年我们可能会加入伦敦游学，然后会有以色列会有美国 OK 那些时间会长一点。 我们现在就请这个之密的创始人孙欣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作为一个两个孩子的妈妈，他是怎么去安排七天不在家的时候。 首先我能够做到七天不在家，主要是因为我家里有非常好的后盾。 这个如果要变成一个 儿童剧，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涿州市新发地一盒装西维陀甜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134978。 您还在为寻找心仪的二手车而四处奔波吗？4月15日至16日，北京奥之旅精品二手车专场，集结高中低档各价位二手车，品质保障，价格实惠，新老客户推荐购车，还有油卡相赠。北京奥之旅0106137-8699。领先，天生属于锐者，无人可以阻挡您前进。一台具有青春活力的城市跨界 SUV 帝豪 GS 耀世登场，欢迎莅临沃德龙鼎吉利展厅，品鉴热线0108030-8588。 喂，小云，还在为结婚找办酒席发愁啊？我昨天去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参加闺蜜婚礼，那场面跟明星似的，豪华宴会厅、中西式婚礼场地，还有上千平实景拍摄基地、夏威夷风格水下拍摄 3D 视频，超炫了，好羡慕哦。 一定很贵吧？ 一点都不贵，皇室的婚礼亲民的价格，贴心的服务，省时省力还省钱，就在大兴区黄村镇北新路御花园二里对面，400078-0808。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大家好，我是一名创业者，80后，狮子座，3年失败了2年6个月。我想告诉大家，创业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我也想听听大咖们是怎么走过来的。 微信关注疯狂见地， 我在见地，我为自己发声。 这其实是个挺现实的事儿，就像很多人说，创业不是一件你想怎么样就一定能怎么样的事儿，包括资金的支持，包括这个家庭的力量，因为我也遇到过一些朋友，那就是因为家里比如说孩子真的是没有人带了，或者是老人身体的问题等等，不得不去中断，或者是把自己的事业不再继续朝大的方向去发展，我觉得这个我们见的都非常多，所以它是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我觉得我们能做的就是，第一肯定是合理安排好自己的家庭，比如说我们不在的时候是谁来带这个孩子，能够不影响他正常的学习生活。第二呢，就是我觉得对于这些帮助自己的家人，我觉得还是更多的是感恩吧，就是其实大家都是为了一个家庭的一个幸福都在努力着。 所以你会具体做些什么呢？ 其实当然这个说深了就是另外一个层面，关于亲密关系和家庭关系了，那个可能说起来就比较复杂。但是呢，我就强调一点吧，我就觉得还是如何调整自己的状态是最重要的，这是我最大的一个体会，就是其实所有的对家人的关爱也好，对于家庭细节的关注也好，其实都源于自己状态发生改变。就是当一个人这个自己的状态是不平衡的时候，他一定是关注不到家庭的，他一定是对 身边的家人是会忽略的，这是掩盖不了，就是哪怕你做了一些事情，但是会显得那么的不够分量和心不在焉。 嗯 啊，但是只有当自己意识到了，然后去调整自己的心态，把自己调到一个好状态，这时候家人也会发现，哦，你是状态上改变了，而不是说刻意在做一些什么事儿。我们今年开年的第一次的知名下午茶活动，我们就请了一位教练哈，一个专业的教练给大家做了一个年度的，就每个人设计自己的年度规划。他当时呢就把一个女性创业者的分成了四个维度，其中就是身体，然后关系，然后这个未来意义以及事业。那么身体可能大家都明白哈，就是我们在身体上去关注的和做的事儿，关系呢就特别会指到家庭关系啊、亲密关系啊、社会关系。那么未来意义呢是指内心成长啊，然后事业呢是指的我们在事业工作成就上所付出的。然后当时大概有近20位的这个女性创业者，大家一起来画这个图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特别有趣的事儿，是大家所有的都是事业那一端非常的长，事业那一端的那个点非常的远，非常的长，就是表示我们花的精力非常多。 是， 但是在家庭、身体和内心成长这边都非常的小，所以成了一个角很长的一个菱形。这个老师就问我们说，那你再给自己的满意度打一个分，那你刚才是给自己付出程度打分，这次你给满意度打一个分。大家所有打分，事业的分并不高然后呢家庭和关系他会发现其实当他做一点改变的时候，家庭的满意度就变高了。所以后来大家就发现说，有个很有意思的事儿是，其实我们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包括现在很流行的各种加班文化哈，做了很多很多在事业上的这个努力，但是它未必给自己的整个的幸福感和回报会那么的大。相反，我们多关注一点家庭，多关注一点身体，多关注一点内心成长，其实不仅是这三个维度的满意度增高了，而且会对事业起到非常正向的一个帮助作用。所以这才是一个真正良性和平衡的状态。 所以你看，知密其实就是用这样非常好的方式跟大家一起去思考平衡的重要性，而且从中去找到方法论。所以你去采访的对象都是你背后那家媒体要求你，或者说要符合达标的，你才能够去采访。可是今天你会接触到的这个创业者，或者说你今天自己内心的这个成功标准已经不同了。你来给我们描述一下，你过去采访的那些人，他们是哪些方面比较成功？ 这两个人群差异还是挺大的。原来的那群人呢，其实就是中国商业上最牛逼的那群人。 对 对，那他们的使命感、目标感，包括对自己的认知，那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了。当时呢，其实我觉得我对知密的理解是什么哈？知密是一个花园，就是我从来不想把知密的人群很窄的定义在某一个人群上。我觉得女性也是不一样的，有些女性她天然就是非常有 power 的，然后非常有大的这个宏图志向、 格局， 对格局的，那么也有些女性呢，她是非常这个生活的非常这个她对自己的认知是会有差异的， 是， 所以我觉得无所谓，都很好。那每个人只要活出自己的那个状态，做的事儿是自己想做的、想要的那个结果，我觉得就 OK 了。 是， 所以这是我觉得一个成长最大的意义吧，就是每个人通过创业、通过成长，其实是明白我到底想要什么。那么只要清晰了就好，就每个人按照不同的目标去努力就好了。 世界上并没有更好看的那朵花，而是每个人都要成为最好看的那个自己。 是的，所以 那在过去你的这个采访当中，那些我们不可否认他们是社会标准的一个集合。对，然后 其实我是觉得他们是什么样，是他们天然就是那个样的哈。我觉得我们当时其实只是还原他的一些真实的一些状态。那么我只是觉得说，我为什么更热爱知密这件事情，是我觉得我和这帮人的连接感更强。就比如说和柳传志啊，和这个一些这种大佬，可能我们更多的是学习哈，更多的是学习。但是从这个我，因为我当时做知密的时候，我的一个想法是什么呢，我是想找一群人，然后大家陪伴到老， 为什么叫知蜜，其实他是朋友，所以我就是我和什么样的人叫成为朋友。对，所以的话，知蜜的这样一群女性的和我一样的，我们之间共鸣点很多的这样的人群，其实是我最喜欢接触和陪伴的人群，所以是我觉得他们之间肯定是各有所长各有特色，但是我选择这一类人的初衷是因为我想和他们交朋友，那原来在媒体里更多只是一个采访对象，一个学习对象而已啦。 有的时候你是在给他们提供某种产品，有的时候是在提供某种服务，这个时候你仍然是觉得你需要的是朋友，你吸引来的是朋友，付费的这些女性创业者，她们仍然是朋友。 对，就打个比方，我们原来可能做选题哈，在媒体里，那你一定是很牛的人，对吧？我们才会去写，或者是你的企业有足够的 数据标准、 数据啊标准，对。但是现在我其实是更看重的是这个女性她的魅力，以及他的成长，他的成长中间有没有很多事情是大家可以共鸣和借鉴的，所以我们现在的报道对象其实根本就不是看他的创业规模，他的事业规模，我可能会报道一个很普通的， 是 一个做民宿的一个女性，我也可能会报道一个女企业家，都没有关系，但是他们，我只是把她当作女性来看待，就他们是怎么样通过创业去活出自己的人生的，所以我的整个标准都不同了， 是， 而且我们的陪伴，所以我为什么说就是知蜜，其实最核心最核心，我觉得是陪伴，我们会有很多的报道是每年都会循环做，比如说我们会有很多女性创业者， 因为他一直在成长， 对，他跟着我们一起，我们也看着他们一起，然后我们可能每年都会去报道他，我们经常会说这是我们第三次报道谁了，这是我们第四次报道谁，他今年的变化是什么，然后呢大家群里的人看着他的故事也是像老朋友一样， 很亲切 很亲切，对，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个可能是我的想法所产生的这个产品的特点吧。 那可不可以在你的这些朋友当中，来给我们讲一两个你认为很值得分享的故事？ 比如说，我经常，我们大家群里也有很熟悉的哈，我们张秋霞，她原来呢是一个这个一个太太哈，对，然后她的老公也是一个非常大型的这个 IT 公司的副总，家里非常的优越哈。然后呢，但是呢，她本人是一个非常坚韧的人，而且非常的有想法。她呢就自己当时开了一个瑜伽馆，这个瑜伽馆呢是她当时喜欢上瑜伽以后，她的瑜伽教练想开，于是就拉着她是学员嘛，就说我们一起开吧。结果他们开了瑜伽馆之后，不到四个月，这个瑜伽教练就走了，就说没想到开个瑜伽馆这么费劲，太多细节了，他就跑了。结果秋霞就一个人把这个瑜伽馆扛起来，扛了8年， 哇！ 然后呢，做到有接近3000的会员，因为瑜伽馆是很难盈利的，但是他就是做一件事儿，他就会扎下去，然后因为他喜欢，他热爱，他就排除了各种困难去把这个事儿坚持。然后呢，他在12年的时候，当时他们几个朋友一起看中了密云的一个民宿。密云的一块地儿，一个院子，然后呢他们就改造了这个院子，等于就在这个地方建立了一个民宿哈。那么他在做了这件事情以后，因为他本身就是密云人，就他其实找到了自己的一个更大的一个心愿，其实他是希望去带动整个村子的发展。他想做的不仅仅是这一个院子，其实一开始是就像我们正常的女性一样，说我拥有一个院子，我天天在那儿晒个太阳，或者我 种花种草， 度个假，对。 蓝色夜空，瞬间照。

就会安定一些。所以就是 music therapy 已经是存在比较多了，但我们这个声音疗愈是怎么呢？是在我的教学中慢慢发现的。因为这些孩子来了以后，通过我们的课程，我们给他量身定制，因为我们每个课程都是要量身定制，就跟那个量体裁衣一样，你长成什么样子，就像我们这个旁边这个解剖小人，你解剖每个人都长不一样，我们根据他的这个状况给他解剖，设置这个塑身方案和保健声音的方案。通过这个过程，我发现了小朋友那些自闭症、抑郁症的儿童，他们有一个康复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是一个结果推出来，原来我们的方法还有这个功能，然后所以发现了这个点以后，我们就把它深入下去，然后再结合音乐治疗，再结合发声，然后争取把它变成更好的一个产品，这样可以救助很多需要使用这个方法的人。 这属于我们的一个意外的一个收获。 对，意外收获，真的是意外收获。因为一开始我也没有想到， 对， 还有五音不全矫治班的，真的五音不全，来了五音不全，然后我们通过一个十个小时的训练，他五音全了， 哇。 就是这样，就是这个方法它的有效性对于疾病的这个诊断，这些是意外的收获。然后我们收获到了以后，就把它再系统化科学化再去解析究竟为什么他们康复了，这样的话就会发展出很系列的这样的疗愈方法。 所以我们会针对就是说不同的问题来有就是不同的一个解决方案， 就是量身定制， 量身 定制， 对对对，声音的声， 对，声音的声，或者健身方案，就是这样子。其实包括自闭症也好，五音不全也好，也是根据他们那个状况，就 everybody can sing，就不管你是五音不全也好，自闭症也好，或者只是有歌唱梦想也好，或者是 superstar， 我这本身是职业来的，或者是一些影视明星，我现在只有颜值，我想要一些声音的改造也可以的。或者还有一些是职业定制的，职业定制的有那个，比如说我们新东方的英语老师也来，因为我发现一个状况，就是英语培训机构人呢，他除了说就是听没问题，写没问题，读还好，就是在讲的时候就为什么听起来不够像外国人，这也是一个问题，就是发音矫正。 So pronunciation is a big problem. This is more vocally American or British. 就是你会有一个发音的矫正，其实是由于就声母韵母没分配好，要不然你就会发成 pronunciation， 这也是英语啊。很多你听到讲的 Chinglish， right？ Chinglish， why is Chinglish？ Because nobody is changing it。我们就有这个矫正，就是针对英语的专业需要说话的人，我们可以把它培训好，这个发音听起来是饱满的。比如包括唱歌 If I were a boy， 听起来哦，好满，这个声音到哪里来的。如果是没有经过这个立体化训练，它就会变得扁平，按照我们中国人说 If I were a boy， 就会听到这样的声音。 对对对， 哦，这也是一个就是职业英语人群的明星啊，各种，你就发现就是每个职业的人 everybody can sing， 还是那句话 everybody can sing， 然后量身定制。 而且我们还是让大家像说话一样去唱歌，这是我们的一个宗旨， 简直我们 slogan。 对对， 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让唱歌这件事变简单。不要给我搞那么多书，这么多理论书啊，看着我头都炸了，甚至有些人掐着这儿来唱，说如果唱的不到这个位置，声线不够集中。 No it's not that way， 就像说话一样唱歌，就像我们说话没有人可以强迫你说或不说，但你说的还挺好的啊，是不是？包括五岁以前你连语法都不知道，主谓宾啥完全不知道，但说的可溜了，因为它是一个人体本能。然后我们这里的说话是指这个人体的第一个本能，一定是人体本能，它有 talk 的需求。 对， 然后第二个是指它的生理结构决定的说话，又回到这个小人了，就是这个解剖图要回到像这个说话一样。那我们现在的说话很有可能是由于一些模仿错了对象，或者周围的生长环境是这样，会变成只使用这个口头说话的人也有，会这样子， 或唱坏了，或者有一些跟美声的人学久了，他的整个发音会比较靠近美声通道。 或者学民歌的人，你就坏了，他都挂在鼻子上面，就是他不知道自己的说话应该在哪里，他只是被被动的训练到了那里。那我们就要做的就是把大家的这个说话也做好，唱歌也做好，回到最原始的那个你。 英雄遍草野，野草在疯长。微信公众号关注野草在疯长，可以查看节目的更多图文内容。 那 他可能找不到原始的自己是什么样的。 Yeah, so this is what we are doing. 我们现在做的，我们这个职业的话，包括我们老师，我们都不叫老师。So we call it vocal coach. 是教练，是声乐教练啊，声音教练来了以后，嗯，我一听，哦，诊断，嗯，嗓门好了，这儿有，这儿没有，然后肺部没有，头声没有。然后来了以后我们就扫描完毕，好，给你制定一个你的十小时密训方案，十小时变声，只需要十个小时我们就把你声音彻底的改变，然后这样的话你就高音也有低音也有，可以的可以随意的窜来窜去的，这就是我们来做的事儿。 嗯， 所以学过 MS4 这个方法的人，第一单但是他唱歌被改变了、但是还有一个被改变的就是他的说话，就回到他本能的最放松的这个说话，而且有一个特质，我觉得可以听主持人来帮我分析一下，你觉得我说话有什么特点？ 比较放松， 听起来很放松， 对 呀。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这个效果听起来怎么样？ 比较浑厚， 但能听清楚吗？ 可以， 对，清晰度也有， 对， 又比较浑厚。 感觉是从这个鼻腔这样发出来的。 你看我们每个人这就是本能啊，我也没有告诉你鼻腔怎么样，但是 everybody knows I, because I have a nose、就是它是本能，你知道的，大概你有一些基本体感，好像这声音从这来的，好像又有这里，这里好像也有，就是你感觉哪儿都有，而且还是一起出来的。 对， that's the training， 就是我们把所有通道打开以后出来的声音。出来以后的话就是大家不用担心说哎呀，好像听起来很粗啊，我是说，但是的话，基本上天王天后都是这个路线的。这样的话，你在使用歌曲的时候呢，你就可以随意调用了。 嗯， 比如说，你想林志玲萌萌站起来，你就只使用头声就好了。你这样听起来比较温柔，特别是网红就很喜欢这样的声音，因为可以刷游轮，啊，搞钻戒。 那 比较想实力一些，唱 jazz 的话，那就需要比较。Summertime and the living is easy， 就需要这样的声音。如果你用这个地方唱，就 Summertime and the living， 好像就没有感染力。就我们把整个的 program 给到你以后，你想怎么用就怎么 用，是不是就成了一个全能了？就是、 你这全能， 就我 什么全能？你说对了 ，vocal 全能。 比如说一个歌手，他擅长的是民歌或者是流行，他可能就只擅长这一部分。 Yes， 但是其他的他可能说，哎，我不擅长，但是他就唱不了。 Yeah，so what？ 那就来找我们，我们就来帮他唱得了啊。你要唱《这夜里是新年》呢，这样民歌可以啊。 嗯， 还是你要唱原生态，什么都可以啊。我们就是来做声音的，我们不规定大家的歌曲类型，我们只把所有的声音都给你，然后至于你要怎么用，就是18般武器都教会你，你至于喜欢用什么就是你自己的事儿了。这也是许多其实是我们每个人需要的东西，因为你想怎么唱这个歌其实不可以被规定，就是我的心灵想要怎么表达或艺术风格我想怎么处理，那我就要怎么处理呗，是不是？但是我们要在声音的维度里给到大家这个自由，就我想高得高上去啊，我想低还得低回来啊，我想让它明亮就明亮，浑厚就变浑厚，模糊什么的就都可以啊。 真的是收放自如， 收放自如。 嗯 ，Yes， that's it。 可以说这些声音都是相通的吗？ 应该说是打通了以后，你需要调用局部就可以了。比如说我调用鼻子这个地方就很像民歌的人说话，很多唱民歌的人都是这样的声音，连说话都是这样的声音，但是他们就容易放不下来。好玩吗？ 好玩，感觉好神奇哦。 嗯， 哎，比如说就拿一个五音不全的人来说， Yes， 他需要多长时间的一个训练、 yeah. 可以达到五音全呢？ Yes, that's the problem. 可能很多人都挺好奇、这个、 对，很多人很好奇，特别是不怎么敢唱或从小受过那种说、哎、一唱歌就朋友说赶快不要唱了，别人唱歌要钱你唱歌不知道要啥、哦、你妈太可怕了。然后一般来说我们会十个小时，我们有一个口号叫做十小时改变你的声音，然后重点是你们要各位看官各位听众们，你们要给我们十个小时，然后我们还你一个奇迹、就是说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大部分人是右手吃饭的，但是你想学左手吃饭难吗？ 难。 但是是不是十个小时就可以学会呢？

那这个问题就大了。 对， 我们通过声音可以让大家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就是因为现在是颜值的时代，是吧？大家都特别注意显卡，但是不好意思，各位听众们，如果声卡没有的话，也会影响很严重的。 声卡和显卡要齐头并进。 对，大家都是 IT 嘛。对，我们 MSS 强烈呼吁，我们要找有灵魂的 IT 软件工程师加入我们，来把这个声音革命继续不停地掀起来。 英雄遍草野，野草在疯长。微信公众号关注野草在疯长，可以查看节目的更多图文内容。 就是您刚才也聊到了，其实创业这个事儿对于你来说是第一次哈。 完全第一次。 嗯，其实创业就是一个从零到一的过程。 嗯， 那这个过程对于你来说，你觉得感受最深的是什么呢？ 感受最深的话，我觉得我自己感受最深的是，幸好我是一个女博士，就是我的优势就是学习。 嗯， 我的优势学习，可能天然的商业灵感我是没有的，但是 just keep on learning。Keep on learning， 保持学习，声音我要保持进步，然后科研我不停的思考，包括我们每个人人生也不停的思考学习。如果一直在一个小圈圈里画画画，相信也会得一阵儿。对，商业虽然不是从零开始的，但是毕竟是到一嘛，是吧？毕竟它不是个无穷大，如果无穷大的话，哎呀妈，我要还是开始做设计。 那现在咱们团队有几位合伙人呢？ 我目前的话有运营、策划、文案、销售，就是很多小伙伴都团结起来了。因为要做一个事情的话，一定要是团结小伙伴。我刚忘讲了一条，是学习是必要的。第二，最主要的是要有小伙伴呀。 哦， 要不然的话，你给我这学的我后半辈子都学完了，还没学明白如何搞策划呢。 嗯， 就是团结一切的革命力量来进行革命。当时咱们毛主席也是这么搞的，是不是向毛主席学习？ 嗯 嗯， 对。还有就是英城声音学院， 嗯， 肯定是两个人的名字嘛。 Yeah, 您是这个， 我是杨国英， 对对，还有一位， 然后我的联合创始人啊，黄奕晨啊，所以我们就英城。然后我们注册的时候也是代表一种音乐的早晨，一种希望，一种革命的曙光的意义。 嗯， 是这样的含义。 嗯。那您那位合伙人他主要负责的是哪方面？ 他主要是负责 business 这一块，那就商业运作如何对接。当然我们都在成长，因为他也是第一次创业。 嗯， 那我们就是有无数个他出现了以后，我们有策划的、运营的都团结在一起，然后每个人都独当一面。然后我这边是教学科研绝对没有问题，保证是我们 MS 最核心最核心，而且我还在不断的研究，让它不断的提升，让大家永远发现哦是这样子的，就是揭秘十万个为什么，就是我干的事儿。然后我们小伙伴一起配合，把这个东西分享给更多需要声音的 两位合伙人哈。 嗯， 就是你们最初是怎么相识的呢？ 哦，最初相识特别搞笑。 嗯， 最初相识呢，我从来没有放弃过的音乐梦想。我呢，我就在淘宝店上，我就买录音设备。我们当时边做实验，中科院边做实验，我说，哎，实验录点歌呗，反正周末没事干，然后我就去采购这个录音设备。 嗯， 然后我们的联合创始人呢，哦，他也去采购录音设备，因为他是做录音师的，然后就碰着了。他就说，哎，可以，你这个声音挺好听的，然后就一块唱唱唱唱，然后就发现还光唱不行，自己为这个音乐做点什么事情。然后就慢慢慢慢就 Google 到了百度，百度到里面 Google 里面找到了迈克尔杰克逊的老师，开始了这一切。 哦，所以是你们俩先认识了，然后又去学的声音的训练。 是的，是这个样子。 就是因为在去年吧，也参加这个合伙中国人，也得到了熊小哥啊，对，熊总的投资。 嗯， 具体他给了我们哪些方面的帮助呢？ 就是首先当然是资本的支持嘛， 嗯， 资本的支持，所以我们看到了我们落地的这个教学基地。 嗯 啊，更重要的是 IDG 给我们对接了很多这样的资源人脉。那么要做这些事呢，必然要在音乐科学分享三个维度上都要对接资源，然后光靠一个人的力量是完全不够的。包括我们音乐界的一些大咖，啊，也可以邀请过来体验我们的方法，啊，甚至于投资圈的是最多了啊，就是轻车熟路啊，龙鱼姐姐啊也来到我们这里， 还有很多这样创业的小伙伴，非常记忆的创始人呢、各个机构的这些投资的人都来到我们这里来支持这件事情，然后还有各大音乐院校的老师和同学们也加入了进来，当然还有我的老学校，我的母校中国科学院的加入也一起推进这件事情。那我们现在就需要让更多的小伙伴们知道叫什么，你有病我有药是吧？不能这么说，就是说原来大家的声音可以被改造，然后每个人都有把自己声音开发出来的权利和义务。 其实是不是目前在国内还没有人做这样的事情？ 目前来说没有，以前是有过一个，我们中国出现过一个医学博士叫做林俊清博士，他也是一个医学博士来做这个事情，当时是创立了这个咽音的体系，包括这个体系在目前我们中国声乐界还在广泛使用，就是说，但是当时成立了声音的这个咽音研究所，我们有国务院特批的，后来是就没再进行了，所以我们现在是拾过这个接力棒，包括前面一段时间我们还找到了林俊清博士的这个嫡传弟子啊，亲传的，还有是他的这个子女们，我们想做一个林俊清先生的这样一个音乐会，一个座谈会，然后把这个革命的接力棒接过来，然后在新的技术科学的这个手段条件下，如何进一步的推进中国人的声音研究，是我们的重点。 而且我现在感觉这个声音研究是不是真的得学识非常渊博才能够去研究这样的一件事情、 我们是需要科学家来梳理这个 hypothesis， 我们叫科研假设、就是哪些方法技术手段可以介入进来，在这个维度里面哪些有更先进的方法来做这个实验。那我们小伙伴可以做的什么，第一关注我们，第二传播它，第三你还可以加入我们这个研究，因为我们的实验需要大量的背试，需要很多小白鼠来参与这个实验，来总结采集数据，然后就像那个做实验一样，然后需要多少人群，统计出来这个方案应该是怎么样的，或者不同人群应该怎么样去细分，是需要大家来一起配合完成。 其实我在采访之前啊，我一直感觉就声音学院只是针对不同的歌手或者是热爱唱歌的人，只是针对这样的人群，但是跟你聊之后我发现原来路子特别宽 呀。包括你一进来好多十秒之内我就全部扫描完毕，就是第一个是耳朵，然后后来我们以后会配合很多的器械啊，让它自动化运转，是不是？因为每次都靠我的耳朵的话我就没法当设计师了就是我们要把这个事儿让它自动运转变成科学化，就是第一个是靠耳朵啊，第二未来我们开发器械，第三我们有一个 MSS 导师培训系统，然后我们有一个最短的时间，在短期内把大家的耳朵改造成这样一个统一的耳朵，一听滴滴滴滴扫描，扫描然后就知道了。所以有一个导师养成计划，我们希望收音机前面的电台前面的你加入这个计划，然后把这个方法更好的传播出去，因为一个人的力量完全不够教这么多人。然后后面我们还会再继续跟中科院的这个自动化所还在进行合作研究，然后让声音的诊断变成一个自动过程，就声音诊断机器人现在都在研究，一个机器人你过来一个机器人说话滴滴滴报错，包括后面我们还可能要做声音的矫治器械，这也是一个研究话题，有很多乐乐不分的南方人，我们给他发明一个器械让他瞬间就可以乐乐分。 哎，这跟学普通话也是相关的。 对，就是语言， 对 语言、声音都有关系。你会发现，哎呀妈，这市场太大了。 对。好的，那今天通过跟艾克老师的聊天，让我感觉对这个女博士有了一个重新的认识。希望我们的英晨学院呢可以越来越好，然后我们的艾克老师呢可以尽早的实现他的这个设计梦想。 谢谢谢谢，那在我七八十岁以后大家欢迎支持我到时候的原创作品，现在呢先把声音关注好，我们一起进行这场声音革命。 好，谢谢 谢谢谢谢主持人。 生活就像煮咖啡，时间越长越香浓，暂时忘却了车流拥挤的城市街道，和家人多待一分钟，尽情享受